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。 那无极限地带是什么呢？在讲这个无极限地带之前呢，其实我都这么讲的，除了我今天 Amika 之外呢，我有一个朋友啦，他叫加菲，那就会跟我一起谈关于今天少少嘅题目啦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 大家好，我系加菲，咁我想睇下，我都想上嚟学下嘢，究竟乜嘢叫做无极限地带咧？咁阿 Mika 又可以乜嘢分享到俾我咧？咁我都想听一下嘅。 好多谢你先，加菲。咁首先无极限地带系乜嘢咧？就系话喺呢度，我希望作为一个平台咧，可以介绍好多唔同嘅资讯啦、方法啦，同埋思维咧，俾各位去。跳出我哋一貫嘅枷鎖，咁好似簡單咁講，大家香港人其實會覺得越嚟越好似困住咗咁樣，好似向左行又唔掂，向右唔行掂，我冇幾百萬買唔到樓，跟住個特首又唔係我選擇嘅，咁究竟我可以選擇啲乜先？好似樣樣嘢都好似規住曬、框住曬。无路行咁样，其实我希望透过呢个平台咧，就可以俾大家知道多啲少少嘅资讯。其实我哋唔系所想冇心中想嘅咁 困 住自己，咁不堪啊，困住自己嘅。咁其实阿加菲同我都大家都共事咗一段时间啦，大家都系一个熟朋友。其实佢都会知道我平时讲好多好多呢啲咁嘅资讯，而我自己个人我都系好似大家咁，好似一个打工仔咁。其实我有其他工作嘅，咁但系我都好想，我最中意咧就系分同人哋 share 啲好嘢。分享啲好嘢，咁我希望透过呢个平台就係 share 一啲好嘢啦，大家冇留意嘅好嘢俾大家，咁知道去发掘返你哋自己嘅好嘢，因为每个人其实都系无限嘅，根本就唔系我哋諗我哋要有600万嘅楼啦，或者要有一个高富帅嘅老公啦，又或者点样先至系一个好好嘅人生囉。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无极限地带嘅宗旨。係啦。 咁而家跟住落嚟就话俾我听，究竟如果我冇高富帅嘅老公，冇几百万嘅楼，咁点算咯？ 喂，我哋自己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一个宝藏嚟噶。跟住你可能话唔系，我个月穷到裤都穿窿，月尾冇晒钱个户口，我点样会系一个无限嘅保障？就系我以下会同介绍一个办法。即系大家听咗之后，睇下可唔可以去慢慢发掘翻你哋自己嘅宝藏出嚟先。咁我谂大家都听过一个样嘢，其实佢 hit 嗰一排嘅，好 hit 嘅，就叫做吸引力法则，或者宇宙下订单，或者好简单过年啊、生日啦、啊，你最中意祝人哋乜嘢，梗系心想事成啦。 咦？你讲嗰个咁似琴日生果报出嗰段新闻嘅？ 系啦系啦，咁佢嗰段关于咩嘅新闻，你讲啲嚟听下先。 佢讲緊一个叫做mindful meditation 嘅嘢啊嘛，一个 觉知。 係啊，觉知嘅，佢话有一间大学做咗个研究，如果呢透过去了解呢个觉知，练习呢个觉知呢，就会令到你个人容易啲达成到愿望啊嘛，系咪即系呢啲咁嘅嘢啊？ 相类似咧，嗱，讲嘅易啊，咁呢个系做咧，做你都听过，可能大家听过秘密本书或者类似嘅嘢，佢系讲翻你哋其实谂嗰样嘢咧，其实就会达成噶啦。咁问题系咪真系咁简单先？呢个世界有冇啲咁蠢嘅嘢先？咁如果系，其实个个都系李嘉诚啦，咁我哋根本唔使做啦，啱唔啱先？ 咁我应该都有个高富帅嘅老公嘅， 你老公也 OK 嘅，咁样咧。咁其实咧，吸引力法则讲嘅嘢系啱嘅。咁而我哋或者我背景讲少少咩叫吸引力法则先啦，可能大家听过，但又已经唔记得咗系乜嘢。其实佢嘅理念其实好简单，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其实好劲啊 ，power 好劲啊。其实我哋只要去诚心去谂一件事，或者想达成一个愿望，或者所有嘢咧，其实呢个宇宙咧会无限量咁支持我哋嘅。咁只要你真心咁去落你个订单，好似去酒楼。食嘢落 order 咁啲嘢呢其实就会返嚟啦。咁问题系咪真系咁 easy 先？因为就系你有冇试过呢个吸引力法则，你觉得点样啊？加菲。 唉，有阵时有啲嘢人好矛盾嘅，我啊梗系想咁做啦，咁但系我又觉得自己唔得，咁但系去到头，咁到头来都唔得咯，咁就系因为所以咁样就系话，人就觉得头头碰着黑啦，硬系啲嘢咧就唔系顺头顺路啦，咁所以就系点样可以跳出呢个咁样嘅死胡同呢？ 就系啦，就系呢个一个框框咧。其实咁讲咧，其实琴日报纸都有讲过嘅。其实有个少少嘅调查嘅，好简单。我哋每个人都有一个 program， 基本上系一个 程式 一个程式啦。咁其实可能 50% 我哋嘅思想啦，或者叫我哋嘅意识啦。意识就系咩咧？我哋每个人都有一个意识嘅。啊，加菲，你嘅意识同我嘅意识都唔同啊。咁意识就系代表你睇事物嘅角度啊、出发啊、谂法。而呢个意识好多时咧就系、是、根据你嘅爹哋妈咪啊嗰啲嘢 click click 咧，其实佢已经占咗一半啊，影响咗你嘅意识嘅流向。跟住再 10% 咧就系外来嘅环境啦，40% 先系自己嘅。 咁性格有冇关系咧？即系如果我系一个好悲观嘅人，咁会唔会令到我硬系头头碰着黑？ 当然会啦，因为点解？其实嗱咁讲啦，唔知大家有冇听过量子物理学啦。其实唔好讲到咁深啦，我哋唔系上紧物理课。其实量子意思其实就我哋每个人都层层关系住、联系住嘅。而你嘅气场或者你嘅思想啦，你嘅意识亦都系包括你嘅思想啦、行为啊，所有嘢喺里边，你嘅情绪都包括喺里边。咁当你如果系好悲观嘅，或者唔好咁讲啦，或者你阿爸阿妈、你阿爷阿嫲，个个都系咧好谨慎嘅人嚟嘅，就系、是、我预咗衰先，所有嘢都系咁习惯上，你可能都继承咗好大部分呢个情绪，就系、是、样嘢都好担心啊。咁而担心呢个情绪咧，其实系一个能量嚟嘅。基本上我依家讲紧嘢，谂紧嘢，个人闹紧人，或者闹紧啊边个边个，咁其实所有嘢都系一个能量嘅表达。咁如果你系喺一个好负面嘅情绪啊，好担心嘅情绪咧，佢嘅能量指数系低嘅。咁跟其实每样嘢都系同性相距，异性相吸。咁好似话点解会话你好容易黐住啲啊细个阿妈话你黐住衰人咧？ 哦，即系物以类聚啦， 物以类聚啦。其实就 系我如果我想读书叻，咁我就要跟一个同啲读书叻嘅人一齐。咁如果我想学坏，梗系搵啲坏人一齐啦。 咁又睇你搬唔搬到佢哋嘅嘢喎？可能你同个读书叻嘅人，你同佢唔啱雅咧，教即系大家合唔嚟。咁其实你哋嘅能量嘅切合点，两个嘅能量场其实可能唔系好啱嘅。但系调翻转你同个衰学坏嘅 又好 friend 喎， 咁好 friend 喎。咁即系其实你嘅能量同佢系 OK 喎，大家衔接到喎。嗱，同样地，如果你系好悲观，调翻转你吸，你就好似呢个磁石咁样，大家吸啲咩翻嚟咧？如果你系好悲观嘅，唉，我搭车又会搭唔到车，行出街又惊俾人打荷包嘅，咁你慢慢地你咪会吸引呢啲咁嘅能量俾你咯。咁就算你用吸引力法则，我朝头早起身，我今日要赚100万，咁但系之后转个头你就会话边有咁好彩啊？我又呢又呢又老，我从来未试过咁幸福喎、啊。咁样你咪会自己打自己嘅嘴巴咯。 咁即系跟你讲，换句话说，我首先要调整咗我自己嘅思维意识，从而影响我嘅行为啦，系咪咁嘅意思咧？ 系咁样嘅意思，但系咧可以啱一半嘅啫，因为我哋潜意识其实系占咗我哋控制我哋嘅行径，可能系70%。显意识即系我而家同你讲紧嘢，大家清醒噏紧嘢、谂紧嘢嗰阵时咧，其实只系占30-40%嘅啫。而你个潜意识里边包含住就系话，你细个翻学校有冇俾先生打啊？或者你细个有冇俾家姐闹啊？或者阿妈叫你呢样唔得，嗰样唔得？呢个其实就系一个 program set 咗喺你度。依家我系讲紧点样突破呢个 program 啦。即系其实一个好嘅例子嘅，譬如你话阿曾俊华，可能都觉得佢自己，梗系佢梗系觉得自己掂，会选到特首先出嚟选啦。咁但系 turn out 得唔得？就系、是、又真系衰咗。咁点解咧？其实冇人知道个原因嘅。实际上会唔会系佢自己本身佢个有个勇字当头去选？但系问题会唔会心底里面、根底里面，其实佢自己都有把小声 有啲怀疑， 有啲怀疑自己唔得咧？ 而佢呢个怀疑可能就会系慢慢将显现咗喺佢嘅实相度。跟住你就要问我，喂，我好矛盾喎，我个脑谂得，但系我个潜意识唔得。咁点先？咁我咪样样都唔得先？咁其实咧，实行呢个吸引力法则最紧要就系咩咧？相信，相信。如果你唔信咧，就算地下有100万挤咗喺度咧，你都唔敢去执噶，因为你惊会有镜头影住我咧。之前跌钱喺街嗰度，嗰啲人又系唔系个个人敢去执噶？点解？喂，一阵你拉咗我点算？即系你会有好多怀疑，所以咁样。 换句话说，即系话有机会，我都唔敢去尝试啦。 系 啦，咁嘅意思。 你我哋 因为我从来都唔相信我自己。 系啊，从来都唔相信我自己。咁例如就系我俾一个好好例子嚟嘅，譬如我去年自己出嚟做生意，咁我个脑话得噶，坚得噶，喂，嚟啦嚟啦咁样。但系原来我个潜意识显现咗出嚟就咩？我觉得我自己唔掂咯。咁最后我系冇客噶。嗰年旧年我系用咗好多个几个月嘅时间去料理我呢件事情啦。咁但系其实冇所谓嘅，呢啲所有唔同嘅经验都系话俾你听。喂，查实你个 level 去到边度？你有乜嘢要调控？所以呢个其实系好紧要嘅。唔系话我有呢个潜意识就成世都注定系咁啊！你可以改㗎嘛。 即系我有个学习嘅程序，可以令到我由唔得变成好似得，跟住再好多啲，跟住就变成成功啦，系咪咁嘅意思？ 哇！你真系醒目仔啊！咁其实呢我有少少嘅 tips 俾大家噶。如果真系想实行一啲嘢咧，不如咁啦，你哋试咗一啲小事情先。嗱，我唔系话个宇宙咧会去量下你嗰样嘢重唔重要，易唔易做先俾你啊。小事情嘅意思就系你自己个抗衡性冇咁大，即系你觉得唔得呢样嘢系少咗。即系譬如好简单，譬如我开头练吸引力法则嗰阵时咧，我系练喂朝头早 call 到车翻工啦，路路畅通啦，系咪？又或者我要搭的士嗰架有的士喺前边冇人嘅，冇人俾我上车啊。咁你咧慢慢又真系 work 噶。点解嗰啲 work 咧？唔系话宇宙去揀我打折，而系话你冇个抗衡性，你自己唔会怀疑自己得唔得。咁你做下做下做下之后，喂 work 喎，咁不如再试下其他嘢咯。咁你呢样嘢咧就会容易啲实行咯。咁你觉得点？你有冇啲嘢想做咧？或者我同你有个 case study 睇下大家点样 work 法咧？ 我其实咧就系、想有啲小生意，睇下可唔可以变成一个稳定嘅生意，或者一个稳定嘅现金流嘅。咁但系而家都喺度尝试紧。 好啦，咁有个 case study 啦。你觉得呢个稳定嘅生意，我当你如果时空转移，你已经去到呢个时间里边，你已经系 run 紧呢个生意，得到你所想嘅成功啦，系客啊，乜都有啦。呢样嘢带俾你乜嘢？ 基本嘅收入，即系基本嘅生活， 唔系呢啲物质上嘅嘢。我要讲你嘅情绪，带俾你咩情绪？ 嗱，如果生活安定，咁自然你个人就冇咁愁啦，冇咁愁，你自然可以谂其他嘢噶咯。咁例如话，唔好讲啲咁铜臭嘅嘢先啦。咁我可唔可以花多啲时间，对多啲屋企人啊，照顾下自己嘅兴趣啊，又或者谂啲新嘅路向咧？ 嗱，呢啲全部都系一啲经验，我同你讲飘啲嘅嘢，唔好同我咁实际啦，系纯飘 嘛。 譬如呢个生，譬如呢个生意可以带俾你开心， 都有成功感嘅， 热醒 凑大，即系好似凑大个仔一样，系啊，咁你都会有成功感嘅。 即系你嗱，我依家要你 feel 下先，你系得到呢个生意之后，你感觉有咩嘅情绪？ 哇，患得患失咯！初初做就梗系患得患失啦。 但系你做完之后，我已经 有啲怀疑自己啦。 你去到嗰个成功点，你所讲嘅成功点，你觉得你有咩情绪？你会 feel 到有咩情绪？ 开心咯， 开心嗱，开心好紧要啦，嗱、啊，开心好紧要啦。除咗开心之外咧，可唔可以俾多两个情绪我？ 有满足感啦， 嗯，系啦，有满足感， 就系、是、有啲自豪，有啲自豪感啦。 嗯，系啦，即系充满力量啦。 你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啊嘛。 嗱，我又要 fine tune 翻你呢句说话啦。不可能又 显现到你个潜意识里面咧有个谂法，就系怀疑自己嘅能力啦。 嗯， 怀疑自宇宙对你嘅态度够唔够锡你啦。嗱，呢两样嘢系唔使怀疑嘅，即系要讲翻先，即系你唔好介意。咁呢个情况就系你又突显咗你有啲嘢咧暗下底暗咗喺底咧，其实冇 show 出嚟。 咁但系呢啲我哋系人嚟噶嘛？ 我明。咁但系所以当佢出现嗰阵时候，你咪要慢，我哋要慢慢察觉到佢。将同佢做个 friend 先，咁好啦，我讲紧先呢三个情绪啦。咁、你幻想你间铺会唔会有一啲幻想呢？你好多客嚟揾你嗰阵时候，你有冇呢个影像出嚟呢？就系、是、话，哇，啲客嚟嚟往往，嚟嚟往往。你如果你会唔会有个影像系你个铺头生意好好呢个情况？ 都有幻想下噶， 真系幻想下，有冇颜色啊？ 冇喎、啊，纯粹幻想喎、 啊。其实嗱，吸引力法则咧，其实好过瘾嘅，就系你应该咁讲，其实情绪或者呢个感觉系一个导线，一个牵引，一条线嚟嘅，系可以将你拉到你想要嘅嘢方面嘅。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好平面咁样讲，净系讲话我要生意好，系咪几句搞掂？但系你就。冇一个片面，同埋你冇投入感情落去，感情系一个好紧要嘅能量，即系无论你系开心唔开心，呢样嘢其实就系一个好似电力咁样，一个电流去 charge 你要嘅嘢，所以呢个 charge 你要嘅嘢其实好紧要，所以我不断咁样撩你去问你，你究竟你要感觉啲咩出嚟呢？感觉系好紧要，嗱，你记住呢个感觉，记住呢个生意嘅感觉，第一。你咪我就提翻你，你信唔信任你会得到呢样嘢先啦？呢个好紧要啊！如果你咩都唔信咧，咁就咩都冇噶啦。系啦，呢样嘢 首先我要调整我的心态，觉得我做嘅嘢应该得先啦吓，唔系应该系一定得， 一定得， 一定得。 系啦，另外一样嘢要调整你嘅说话啦，就系头先我都 即系唔好咁多不肯定性， 系 咪咁嘅意思？ 即系亦都代表咗你唔信呢件事。如果你都唔信， 即系我有怀疑我自己， 你又怀疑咁啊？宇宙或者所有嘢啦，有冇神都好啦，我点派丑俾你咧？我点派嘢俾你咧？或者你点样闹你啲嘢翻嚟咧？而你觉得自己唔得嘅，我俾你都唔掂啦。咁所以呢三样嘢，第一就系你自己要肯定自己得到呢样嘢啦。当你心里边可能觉得唔得嘅，但系唔该你慢慢调控到。即系 turn 下，真系你由两成信变做四成信，或者六成信都好啊，啱唔啱先？第二就系你想要嘅嘢带俾你咩感觉先？呢样嘢好紧要。你如果可以尽量维持呢，即系好似精神错乱咁啊！你哋话我话咪黐线，但系你就要谂到嗰样嘢系真系达成咗，俾你咩感觉？你尽量每日 turn in 翻呢个感觉先。即系 even 你我睇啲笑片啊，好开心，系咪带俾你开心嘅感觉啊？调翻转 但人系好矛盾噶、哦，我今日觉得我想开心，但其实我坐喺度愁紧噶、哦。我可以话俾你听，香港有好多人都系咁嘅感觉。 啱，正确。 我把口话我努力向上发奋，但其实我买紧机票听日去日本玩、哦。 努力拍奋冇所谓，玩更加好啦。其实就系、是。其实开心系好简单，但系问题系你点样去 turn 翻呢个情绪咯？人系正常有负面情绪啱嘅，咁当你有负面之后，你可唔可以又 turn 翻去正面呢？即系冇问题嘅，你嘅情绪会上上落落噶嘛？问题系你点样去记得呢个感觉同埋影像啦？就系、是、你咁每一日可能花五分钟嘅时间啦，三分钟咧。去諗下你生意成功嗰个影像出嚟呢，如果你影像里面系包含住头先我讲嘅感觉啦、颜色啦、声音啦，所有嘢你嘅影像越丰富呢，喺你个脑嗰度，其实我哋个脑就好似个天线咁嘅。咁你发射出去俾宇宙其他嘢嘅信息呢，就会系吸引返呢样嘢俾你。咁呢两样嘢其实系好紧要，令到你带你想要结果喺你身上。仲有第三样嘢就系我哋唔好局限自己。可能你会觉得呢一刻我生意成功就已经系我要嘅嘢。但系调返转，宇宙俾你嘅嘢永远系有多冇少㗎。你唔好信你只系值得呢个境界。咁所以唔该。除咗生，我希望呢个生意成功之外，有啲更好嘅嘢唔该继续俾我。 我愿意去收呢样嘢，即系呢三样嘢其实系好紧要啊！即系我大把客，唉、哎，多到我都接唔切。你可唔可以每一日咁讲咧？哇，好忙啊！啲订单我都唔知点算。咁其实你就慢慢咁样去吞翻你个气场，去接连翻你想要嘅结果咧。呢、这个先至系吸引力法则嘅精髓。如果你坐喺度噏两句，砖头又自怨自艾，噏两句又自怨自艾，咁啲嘢系梗系唔会 work 啦。第一，我唔知接你咩 order 喎。你呢刻同我讲你好掂，下一刻同我讲我乞食。下一刻呢、这个依家突然间又好掂，咁你来来往往其实好飘忽，呢样嘢系好紧要，同埋系有信心，唔好谂住听日我啲生意即刻识飞啦，大佬。咁你要俾啲时间或者去慢，会系因为每个人快慢都唔同嘅。 咁即系话，换句话说，即系话我要同呢个宇宙签张合同啦，我要定清楚我要啲乜嘢。我个范围系乜嘢？我想要啲乜嘢？个结果系乜嘢？ 最紧要系从呢样嘢，你得到啲咩感觉？ 嗯， 你唔好局限个结果，因为如果我哋依家呢刻嘅咖啡，你今日 set set 地嘅，唔系好开心，我谂嘅嘢比较负面咧，我 set 个 level 可能系打机咁，我系 level three 啫。但系喂，我听日突然间我中咗六合彩，你唔好理我中2000多元。我个 level 又高咗咯，变咗五 level five， 咁我要嘅嘢又唔同，你刻刻 level 都唔同噶嘛，咁所以你落订单又弹性咯，比我要嘅嘢更加好，完全欢喜，呢样嘢系好紧要，你唔可以局限宇宙俾啲咩嚟噶嘛？ 明白， 即系譬如我有个好简单嘅例子，譬如我旧年咪话做自己生意唔得嘅，咁我搵工咯，咁我就 set 咗个好简单嘅规矩啫，我要几钱人工，类似啲咩你俾我得㗎啦。 咁但係听呢啲咁样好似唔係好难啦、 啊。係唔係好难， 但係其实又唔係喎，人又好矛盾㗎喎。 係啊，咁你最后搵到份工，我真係两三个礼拜就即刻搵到份工啦。人工都系我想要嘅更加多。咁但係呢个订单就係好简单，我冇怀疑，我相信佢一定会俾到我。即系会系类似啲咁嘅类似嘅嘢。譬如我好简单 casual 落嘅订单就系咩，喂，有一日我搭地铁，我谂。喂，如果每次搭地铁都有位坐就得啦，正啦，咁系咪？ 唔系关外做、啊， 唔系关外做、啊。咁从此以后咧，我发现咧，每次搭地铁咧，就算坐满人咧，前面嗰人咧可能都会走嘅，而我又真系唔使关外座俾啲老人家需要嘅人、啊，我真系有位坐。头先我嚟都系咁样。 咦，咁好似听落去又好简单、啊。 只要唔怀疑，其实你冇嘢系唔得，只要系唔怀疑咯。怀疑呢个功力都系十分之大嘅。其实你要啲咩嘢都可以得，但系一落咗怀疑咧，咁就真系死得噶啦。即系调翻转就会系咁样啦。咁。同埋记住，你得到利益嘅小恩小惠啦，可能开头系咁。你记住要系多谢，有冇多谢先嚟？ 点多谢法先？你要话俾我听嗱，多谢例如系我要捐钱俾慈善机构啊，定系话我要多谢我个客，多谢即系咁 样咧？客系要多谢啦，呢个唔使讲噶啦， 米饭班住， 米饭班住啦。譬如好简单。唔知喺边度得到啲咩帮助，总言之，譬如我又有位坐啦，我咪静，我静静细细声咁多谢咯， 嗯， 多谢咩都好，多谢有两个因素可以帮到大家，第一就系你认同你得到呢个帮助， 感恩呢件事 系啦，即系我打咗卡，喂，我知啦，你俾咗好嘢我知啊， 咁 呢 样 收晒呢件事啊，第二件事就系话。你提升翻自己嘅情绪，头先我同你讲啦，情绪亦都系等于系频率，亦都等于能量。能量有高有低啦，能量嘅意思即系可以系快嘅能量或者慢嘅能量啦。高嘅能量好简单，大家都知唔系点样要正向思维，就系、是、开心啦、感恩啦、满足嗰啲啦。咁你低嘅能量就系抱怨啦、担心啦、恐惧啦。我哋人啊两边都会有噶嘛，咁但系问题你 focus 喺边边，咁所以你感谢咧，其实就。俾到呢两样好嘢俾你啦，直情就系话你高能量啦，同埋吸引啲更好嘅嘢，同埋话俾打卡啦，喂收到啦，再嚟多啲嚟抹啲手，多谢多谢，咁样咧其实就跟住你就唔好觉得自己黐线啦，对住个空气讲多谢，但 但其实我哋呢个世界有好多无形嘅帮手，无论你信唔信都好啦。即系譬如鬼，有人信有人唔信啦。呢、這个其实冇所谓嘅。但系 at least 你系多谢翻你要嘅嘢啦，同埋你落嗰阵时落订单咧，你有冇落啲？譬如你肚饿，唔系你肚痛，如果你想快啲好，你通常会点落啊？ 我有冇知乜乜牌乜乜丸有得食？ 其实咧，嗱，记住宇宙收订单咧，我谂你都听过，就系话唔好有啲否定句子，即系话譬如我而家好肚痛，唔该宇宙帮我令到我依家唔再肚痛，系咪好多个唔字，有好多个不字？佢唔识听 no 噶，其实佢 即系话我要而家唔肚痛， 系啦，呢个冇用嘅，调翻转。会唔会转个方法去谂，就系我要身体健康， 哦， 我要身心舒畅， 即系我要啲正面嘅订单啦， 简单正面嘅订单，系啦，唔好咁多兜咁多圈， 嗯， 系啦， 咁人系矛盾体嚟噶，永远讲嗰啲嘢都系又长又矛盾噶，咁我点样去修正我嘅思维呢？ 咁你讲咗出嚟之后，你咪留意一下咯，嗯、你系咪 run 紧？自动导航先，自动导航即系我哋个潜意识啦，即系你阿妈啊、你阿爷啊、你阿嫲嗰个 program 啦，或者社会上先生俾你个 program， 或者公司老细俾你个 program。 哇，呢啲压力好大啊！ 系咪？你听见都压力大。 哇，听见都想死。 你咪 run 紧呢啲咁嘅 program 先？点解我哋要我要呢个平台就系话俾你听，我有啲嘢有啲嘢多过去噶嘛？系啊，咁所以你系要留意翻你系咪温紧呢个 program， 而去慢慢跳出呢个 program。 咁好，咁下一节你就话俾我听，跟住落嚟点样去改善我自己啦。 好，我哋转头翻嚟再讲个。